妈妈老年人都觉得家乡好，谁不说俺家乡好？ 让我想起了一句台词 Back to your roots, clean air, wide open spaces, 对吧？回到自己的根 啊，落叶得归根嘛、 对， 你现在还在长大树的时候，你归什么根呢？对吧？你没有这种感情啊，我们试着体会一下。好，然后继续下面的第三句话了啊。好，感觉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好，又是一个比较、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诶，刚才还说比森林老啊，现在又说年轻，比山脉更年轻，你看比山还年轻。同时呢 growing like a breeze，像风一样的自在的成长 breeze 就是微风 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其实唱歌的人以及在这个情境当中的人内心一开始啊，他有一种怀念，同时又有一种欣喜啊，一种快乐伴随其间。所以 Life is older， 然后呢 older than the trees， 然后这时候一种哎呀回家了啊。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那么我看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OK， 那时候内心的感觉又充满了生机啊，充满了活力。所以我们的关键词在这两段当中就是 older trees 和 younger mountains 啊，这就很正常了，大家容易理解、关键词体现出来。 而且它是一对反义词， older 比什么老， 对、 younger 比什么年轻， 对。 那下一句呢？ 那我们看这个情感上来说，肯定是一句比一句要不断的升华啊！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个开始是 Life is older, older than the trees， 开始在 trees 上抬起来，提升自己的情感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那么这时候呢，他开始要再继续往上抬升，让自己的情绪越来越嗨，越来越开心啊！ 像风一样自在的成长吧，无拘无束了。 是的，然后再到后面 ，growing。Like a breeze 啊，这时候他就感觉就怎么样了？哎，心情就像风一样啊。这时候呢，不能总上去，也得下来呀。 哎， 就说风一般的飘逸就开始啊，我们能感受到了。 而且你想啊，生活在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那岂不是很轻松愉快的吗？ 其实这种 breeze 这种风，这种清风是非常好的，对吧？那如果 和煦， 对，那这种情况人的心情都是开心的啊。所以这时候 breeze 已经把他的情感的这种标签都已经扎在那里了。 好， growing like a breeze 这句话我们再听一遍啊。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growing like a breeze, growing like a breeze。 对对，那个这个 like a breeze 一点点小连读、 like a growing like a breeze。 对，这时候说这个版本还真的是这点对大家挺好的。对，他另外一个版本读的时候 like 稍微强一点 like breeze 啊，它就是一种加强的力量啊。 你只要读成 growing like a breeze 就算对，甭管你自己用什么风格没问题，你必须得把这连读读好了。 是， 好，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高潮部分了。 是啊，这个也是这个，这也是这首歌传唱以来应该是最流行的一段话。 对， 对， 就是这句话当中呢要注意哈，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不要读成 take me home， 千万不要把那可音读出来啊、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注意，大概其差不多。 是， 来吧，我们听哈。 好， 听一下。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听到没有？他那个 the road 的的都没唱，直接唱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个副歌部分它其实关键词是 Road Home， 我们看基本上两个原因因素摆在那里啊，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会儿这个部分不好唱，一定要把这两个字唱清楚，把气就拖上去，然后呢你后面最难的 To the place I belong 就OK 了啊。当然这个确实是我不得不，很多同学啊在唱这首歌到这儿的时候啊上不去，连老师其实也上不去啊。 那为什么上不去？ 气啊，这就是专业的要求啊、 哦、 就是你英语到了一定程度你能把歌给它串下来，但是你真要唱好还需要音乐功底 啊，这确实是很客观的一个事情。 哦， 所以打个伏笔，一会儿我们唱不上去的时候，你不要嘲笑我们。 好，那这句话这样吧，这个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句话太怎么说呢？太耳熟能详了。现在啊，我们所有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唱这句话，好不好？你自己跟着唱啊，万人大合唱，好不好？ 好。 现在啊，虽然我们听不见，但是空气中有这个共振。 嗯。 所有的 radio 都是关于频率的共振，是吧？大家，我们一起准备好啊，一起来啊，预备，起。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To the place I belong. 好， 嗯， 唱了吗？有没有跟着唱？ 嗯， 我再看这句话 ，To the place I belong， 嗯， 把我带到哪儿呢 ？Take to the place。好，用那个 I belong 用来修饰这样的一个 place， 一个我属于的地方， 嗯， 就是我归属的地方。 是啊， 我属于他的地方， 还能哪里呢？ 那不就是家吗 ？Hometown。 嗯，所以是 to the place I belong。所以这个 belong， I belong 有一个延伸。 是啊，嗯，所以我们看这首歌呢，在这段唱的时候，大家要多练习。我们可以一起现在把这个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多练几遍啊。 嗯， 对 ，Country Road 怎么办呢？把这个元音饱满，先把口型做到位啊，做到位。同时呢，拿你有的所有的这个音乐的啊训练啊，然后呢用气把它推上去。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好，我们看一共有四个元音啊 ，road, home, place。Belong， 把这几个元音推上去，整个这部分就能起得来。 瞧，这元音啊，就真是关键的地方。 嗯， 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啊？老师把这几个元音的地方唱得特别的饱满。 嗯，我们只要唱到这个，我觉得普通的这个英语使用者啊，都可以把这首歌的这部分能唱起来。因为这儿能唱起来，意味着你整首歌基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歌了。嗯， 好，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句啊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啊，就是西。维吉尼亚的山脉之母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带我回家，乡村小路。 嗯，好有画面感的， 非常有画面感，一看就是那种有山有水的好地方。 嗯， 来听这句话。唱得很高哈， 是。 后面的伴奏也很好听啊，第一个小段落就到这里， 啊， 第一个小段落。 对，所以我们要唱这段呢，一定要把上面连起来，所以你半截就那么拉上去的话不太容易 啊。好，行， 我们可以一起来一下啊。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啊，这样的，我们一口气把它就争取唱下来。 嗯，超有感觉， 啊， 我都似乎想到了下一次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那种对家乡的情感。 是的， 由衷的唱出来， 嗯， 这样的歌词。 对，另外呢，在这段当中大家唱的时候啊，最好把情感拿出来啊。你要把这个情感拿出来以后呢，我觉得比如说你唱的时候感觉一种微笑在脸上挂着，或者有泪花在眼角挂着，就这都说明什么？你的情感很融入。而它的音的高潮部分呢，其实特别需要情感来推动，单纯靠唱歌的技法和英语学习的话推不上去。 嗯， 啊，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生涩，非常的干瘪，不够饱满。 对， 啊， 我们大家， 嗯， 你在唱的时候，哪怕你觉得你的技巧连读啊、吞音、失去爆破这些稍微没有注意到，但是请你务必不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在唱歌。 对，是的， 务必把情感100%、120%的投入进来，让我们感觉到你是在歌唱而不是在唱歌。 嗯嗯， 好不好？ 是，对。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四句，旋律跟刚开始第一段一模一样，但是唱词不一样，我们来学习一下。 嗯，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我所有的记忆 gather round 围绕，都是围绕着他， 都是围绕着我的家乡。这句话好。 All my memories gather around her。 嗯，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其实这首歌里面从这儿开始就是又更加精细的，更加进入了一些我们说更细小的细节的具象的画面。那他的家乡是什么样子呢？ 对， 对吧？嗯， 总得说点具体的细节吧。 开始说细节了，开始啊。这细节的开头就是这第一句话，所以 memories 成了他的第一个关键词。第二个是 around her， around， around her， 那就是他的第二套关键词。嗯，对。那么他在停顿的时候呢，主要是在 memories 后面啊。Oh man memories 停顿， gather around her 停顿啊，这有一个停顿，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这也不难，这跟前面是一样的。 对， 啊、 旋律是一样 的，就是那个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嗯， 这里是 All my memories gather around her。 嗯，那么我看 around her 的 her 这个位置呢，它是唱的 speak longer 长一些。All my memories gather around her， 这儿是个延长 ，her 是个延长，这也符合前面的结构。啊，那么 round her， round her 那个 D 失去爆破， 一定不要读出来 啊， 不是 round her，是 round her。 嗯，而这时候唱这句的时候，他的情感呢，更多是一种追忆和一种啊 伤感吧， 些许的伤感，嗯， 淡淡的忧伤， 嗯，忧伤， 忧伤。 对，那他唱的时候，从起点上第一个字，哎 ，all my memories， 他唱的就。不低，应该说，其实这首歌抬起来之后，后面就没有再下来啊。所以，那么我们前面比如说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对吧 ？To the place I belong， 唱完以后到这儿为止，咱们不下来，保持一种高亢，从这儿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我们说情感确实是不断递进的，那不可能往回走啊。他对他的赞颂和对他的一种什么呀，一种追忆，只能变得越来越什么呀，清晰画面化啊， 嗯。 All my memories gather around her， 然后后面开始讲下一段了。 好，下一段啊，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记忆呢？细节来了 ，Miner's lady 啊，矿工的淑女 ，Stranger to blue water， 蓝色河流的陌生人，都是一些细节给他留下印象深刻的东西。 嗯，对，有点那个就是一种特写的感觉。 特写哈。 嗯 Miner's lady。Stranger to blue water。 嗯，我们看关键词非常的明显 ，miner's lady， stranger， blue water。 对，我们看他在这个停顿上也是如此 ，miner's lady 停顿 ，stranger 啊 ，to blue water。 对，有两处停顿， 就是 miner's。Lady,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哎，感觉好像每个词都读得挺重的。 嗯，它挺重的啊。从语调上来说，整个就是在后面有一个延长，关键词读得特别清晰。那其实它音调在高的情况下，口型就要到位，那么我们气呢才能送得上去，形成我们需要的音。所以我们看这句话语调啊，节奏上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说的。那注意在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虽然说歌唱到这里了，那么追忆也到这里了，那么一点点的凄凉开始出现了。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那这时候呢，我们能感觉到其实劳动人民嘛，要劳动啊，在那种场景之下给人一种色彩的感觉，就不是特别特别的鲜亮了。 嗯， 这时候是色彩带来的变化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这段的时候呢，虽然说歌曲的音调不一定向下走，但是我们的情感开始向下移。 因为他的下一句话就说到了 dark and dusty， dark and dusty 就是那种黑与灰， 嗯 嗯，那种灰蒙蒙的 painted on the sky， 涂满了整个的天空。 是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矿井啊， 污染问题、啊， 污染问题、啊。 当时可能没注意这事儿啊。 对，但是也可能是因为那种忧愁吧。 你说是不是会是雾霾呀？ 那会儿不至于吧？ 不好说， 也不好说，因为那会儿也正是一个那个发展时期。 对，那时候可能局地的雾霾都相当严重啊。 嗯， 对，我是觉得有矿的地方，有污染的地儿，你说没有烟，没有这些尘，不现实。 没有它烧的那些废弃物，不太可能。反正他就在他那个童年或者是少年时代，就给他留下了一个黑与灰的天空那样的印象。所以想起你的家乡，还是有一点灰蒙蒙的感觉。 嗯， 是吧？ 所以有时候有些许的忧伤，也是一种无奈，可能是。 嗯，不过这才是人生真实的滋味。 对，确实。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来听这句话。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哎呦，这个啊，听得我都入迷了啊 ！Dark， 关键词 ，dusty， painted sky。啊，这几个关键词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关键词很清晰啊。那我们看它的停顿 ，dark and dusty 后面有一个停顿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那 the 后面有一个小停顿，其实啊 ，dusty 后面有一个停顿。我们看语调呢，到 sky 的位置，音调拉高向上。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啊，上去了，上去了，就 哎，大家要注意这个 dark and dusty， 那个 and 的的也不要读出来。 没错，是的啊。 Painted on the sky， 连读。 Painted on the sky。 Dark and 要连读 ，dark and dusty 连读。 嗯。 Painted on the sky。啊。 哎，它有一个上扬， 对， 上扬。 也是一种明显的凄凉啊，一种凄凉。 接下来还唱什么呢？还唱 Misty 啊 ，Misty 是那种雾蒙蒙的， 对， 朦胧的， 说有一种看不清楚的感觉， 看不清楚 ，taste of 那种感觉，什么感觉呢 ？Moonshine 月光，朦胧的月光。 对啊，我们终于看到了 teardrops， 眼泪 ，in my eyes。在我眼眶中打转、嗯、 是啊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s 终于出现了泪花 来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s 是啊这个我觉得唱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应该说能感受到了我们一种思乡情以及家乡的那种一种怀念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回家乡绝对不只是因为家乡那么简单，一定跟家乡的人有关系。 对 对， 因为你熟悉的，你儿时最初的记忆永远是在那个地方，你的童年不可能再过另外一遍了。 对， 该留的都留在了那个地方，一个该属于你的地方。 嗯，而且我们相信呢，他一定是想家啊，非常的想，然后现在呢，终于回来了，但回来了。时过境迁，恐怕有一些人和事已经不在了， 肯定是找不到了。 对， 永远只能停留在记忆中。 嗯，所以我想，现在的这个正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有思乡情的话，好好学一下这首歌，相信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感用这种方式抒发出来。啊，一定会对我们爱的人和事有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怀念。啊、 嗯，这是我们今天学的最后一句话哈、嗯、，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啊， 这里要做停顿。 是的，啊，这句话的关键词是 misty taste， moonshine， teardrops， eyes， 啊，这里的停顿也只有我们说一个点啊。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停顿 Teardrops in my eye、啊、那么我们看它节奏上呢 Taste of 是一个连读 Teardrops in my eye 但是真正读的时候呢 S 又不发音 Pin my eye 是这样唱的 Teardrop in my eyes、啊、然后整体是凄凉的一个基调、啊、 这句话还比较难、啊、我们再来听一遍、嗯、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关键是他那个 misty taste of 是不是这么读的呢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 in my eye 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嗯，他的歌还是蛮用力气的，就是说给每一个单词都充满了气，然后充满了力量啊，充满了情感。所以唱的说真是字正腔圆的，应该说。 对。 啊，每个字都是饱满的啊，非常饱满。 对。对，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刚才唱到这儿。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Misty taste of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每个字都是这样，而且他还很用力气。而且我觉得 John Denver 的歌很高啊，我说像韩红是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高啊，这种高呢是一种像山脉一样，像天空一样的那种清澈向上的力量啊。他的歌有这个特点 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他的歌里面带着一种自然的纯净感觉， 对对对， 和一种纯真的感觉，就包括他这个人也是，就有时候笑就是憨憨的， 嗯， 有时候笑起来吧傻傻的， 是吧？ 对，就是大家对他的歌迷们对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和评价，所以越发的觉得很平易近人，嗯，很真实， 确实，也是因为John Denver 的这首。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我们认识了 Country Music, 应该说大多数人是从这首歌开始认识，后来这个 Alan Jackson 啊等其他的歌手啊， 哦， 哎，那没办法了，都得排后面了， 就不一样了哈，后面的 是的， 他的那个歌曲的封面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抱着吉他啊坐在一片草丛之中之类的这种初级构图， 嗯， 有时候就戴着草帽，有时候不戴， 嗯， 就永远是那样。所以这种歌带的封面呢，放在美国音乐那种五彩缤纷的色彩堆儿当中，就像一个民工啊贸然走进了大都市一样。但就像这种啊民工般的他唱出的就是拥有整整一个年龄层的一代人的歌曲。 是，对， 嗯， 是60后、70后、80后啊。 他的人生的巅峰是在70年代，他的第二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诗歌。祈祷与承诺取得巨大成功，这首歌曲就是这个专辑当中的歌， 嗯， 然后他就开启了他在美国乡村音乐界的一个黄金的时代 啊，真好。 今天我们的课堂任务呢就是刚才教的这些句子，好，我们来请老师给我们连起来唱一遍， 连起来唱一遍， 哎，连起来唱一遍， 啊， 这是我们下次要 K 歌的一个主要的内容。 好的啊，好。 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从这里开始 啊。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a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 to blue water.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and moonshine, tea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好，就唱到这里，好吧。 哎呀，太美了，一直还想再听下去的。这首歌曲包括学所有的英文歌都是这样的，你要听上个50遍100遍以后，即便老师不教你技巧，你自己也能唱得个八九不离十。 嗯，是的，相信大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多听然后多模仿啊。我们给你讲的这些呢，就是带领你从哪个角度去把它唱对。 嗯，是 啊，我们分析分析它是怎么连读的，还是怎么把重点和关键词突出的，怎么把重音元音读饱满的。 嗯， 你要是有一个好耳朵，你就自己去听，你听了以后，哎呦，天天哼，天天哼，天天哼，哼着哼着，你就跟他唱的那感觉就是一模一样了。 最好的老师就是电台。 真的吗？ 真是这样。对，以前学习哪那么多资源呢，全靠听电台，听电台的节目啊，所以我们 太有道理了。 对，我们英语 PK 台啊，其实就是一个大家秀起来唱起来 啊学起来的地方。 对，连 John Denver 都唱到了说 The radio reminds me of my home far away 广播节目还提醒我家还离得远着呢And driving down the road I get a feeling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呢我有一种感觉 That I should have been home、 oh, 我早就应该回到家的怀抱了 这段啊对大家气息要求高可以自己私下里练一练啊。 嗯， 那这段唱的时候主要是你要让自己的气息连通你就赢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节课现在就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送点小礼物、 嗯、 给刚才我们的 David 老师的优质的演绎送点小礼物好不好、 嗯、 送几个喜欢你啊啊，送几个什么小水滴啊之类的 小水滴是吗 什么小水滴 啊之类的哈、 嗯。 好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啊，一节非常简单的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是啊 单曲循环一下大家好好练习希望你至少能有一首拿得出手的 K 歌对不对 没错是的一定要有一首啊。嗯，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呢周末愉快啊！ 好， 谢谢 David 老师， 不客气， 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我们下次见。 好， 拜拜， 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又要参加第十届法国格勒诺贝尔冬奥会的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293名运动员，参赛人数等于法国1924年第一次主办时的两倍多。首次参加的国家有摩洛哥，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了比赛开幕，将圣火点燃的则是花样滑冰运动员卡尔玛，代表运动员宣誓的是高山滑雪运动员拉克鲁瓦。本届冬奥会的开幕式非常的隆重热烈，约有7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出席。主办方别出心裁，将3万朵色泽鲜艳的红玫瑰从直升飞机上撒向笼罩着节日气氛的运动场。天空满是徐徐飘落的鲜花，四周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阵阵清香。鲜红的花瓣散落在洁白的雪地上，显得鲜艳夺目。观众既像置身于繁华喧闹的城市，又像是在优雅恬静的田园，别有一番情趣。玫瑰在格勒诺贝尔有特殊的含义，这座城市的城徽就是以3朵红玫瑰作为标志的，它象征着这里的工业、文化教育、旅游和冬季运动3大特色。So there was a torch relay before the game started. On December the 16th, 1967, the Olympic torch was lit in ancient Olympia in Greece. The torch relay in France went over a distance of 7,222 kilometers through 41 districts and 170 towns to its array districts.All in all, 5,000 torch bearers who transported the torch on foot, by bike, by boat, by skies, or by motorbike took part in the relay. The part of the way that led through the old harbor of Marseille was done by a diver who, while swimming, held the torch just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The torch bearers were accompanied by around 80,000 athletes and watched by an audience of about 2 million people. Grenoble 1968 is the first Olympiad to adopt a mascot, although unofficially. Shoes, the mascot, is a styled skier.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